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植物是生命的主要形态之一，地球上已经知道的植物种类有30多万种。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是地球上最普遍、规模最大的反应过程，为植物的生长提供能源，为人类和动物提供食物和氧气。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今天播出一点植物学，解读我们生活当中常见植物的陌生之处。节目嘉宾史军博士，玉米实验室创始人，中国植物学会兰花分会理事，科学松鼠会成员。一点植物学，植物人史军博士现在开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知识开讲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虽然现在一年四季啊，火锅都会出现在我们普通人的餐桌之上，但是每年从秋天开始，天气越凉，火锅出现的频率也就越高。从秋季开始，天气越冷，火锅就越火。我们知识开讲节目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啊，火锅的这个内容。到底聊什么样的内容呢？先介绍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玉米实验室的创始人，中国植物学会兰花分会的理事，科学松鼠会的成员史军博士。您好，史军博士。 刘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天儿凉了， 吃火锅了是吧？ 有人吃螃蟹。 螃蟹火锅，我们皆所欲也。 把螃蟹煮火锅里，这真串了味儿了。 这大闸蟹煮不了啊，但是海蟹嘛，倒有可能啊，因为在广东一带，其实打边炉的时候是有可能煮点这个海鲜的粥底的。 为了让它这个鲜味儿啊，能够传递给其他的食材。 对对对对对，有这种做法啊，只不过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个就很难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火锅了。毕竟这种粥底火锅只是一个非常非常小区域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史军博士既不讲大闸蟹，也不讲海蟹。 对，这不是我的研究范围，是吧？ 毛肚咱讲吗？ 毛肚也不是植物啊。 所以也不讲牛肉片，也不讲羊肉片。我们来说说火锅里的那些吃火锅的时候必须要有的东西。其实要说到吃火锅，大家都知道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基本上所有能吃的东西都能够放火锅里。今天呢，我们就不讲那么多的主要的食材了，我们来讲那些火锅里面少不了的您必须要用到的调料。 对对对对，调料啊，其实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各种的火锅调料。而不是说我们涮菜，你涮菜这个就多了去了哈。你这个东西往火锅里面涮的这种食材，除了我们平常的油麦菜、大白菜、这个菜花、西兰花，你都可以涮之外，有的朋友说我非要把我们家门口那个蒲公英来拿来涮涮，可不可以？我觉得也没毛病。如果你非要涮的话， 我们今天就要说说啊，让火锅里的那些食材的味道更加的鲜美、更加的浓郁、更加有特色的调料。 没错， 史军博士，中国特别大，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大家在吃火锅的时候啊，各种的调味品啊，其实并不太一样。咱们跟大家来盘点一下吧，我们常见的会放什么？ 四川火锅。上来就是重口的是吧？ 我满脑袋都是辣椒辣椒辣椒，当然还有花椒大料。 对对对 对，这几个味儿是主味儿啊，这少不了啊。就是第一个辣椒，第二个花椒，麻辣味儿嘛。 对对对， 这个是少不了的这种味儿。嗯，我们对所有的四川火锅的认识，包括重庆火锅这个认识，其实都是基于他们的麻辣口。 嗯 啊，这里面这两个主料啊是少不了的。 所以啊，大家在关注这个麻辣口的主料的时候，往往会忽视了那汤底里面一定还有葱姜蒜。 对， 这是必须的。 对对对对对，它其实还是会有很多的这种配合他们的一些小的调料的。 我知道很多的时候啊，炖肉要放这两种材料，八角和桂皮。很多朋友管这个八角也叫大料啊，但是这应该经常出现在炖肉的场景当中啊。火锅的调料里面这两种材料也是必需品吗？还是说用的人并不是很多呢？ 这个必须放啊，这个必须放啊。八角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食材啊，或者说这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材料。这个东西呢，很多的朋友都有过那样的一个痛苦的经历，就是 嚼了一嘴大八角， 刨到一颗啊，啊，那个感受我觉得是一辈子都忘不掉的啊，特别是在小时候那个味觉又特别敏感的时候发生了这种事情，哇，就随着那个八角的那个味儿在嘴里面突然窜开啊，就恨不得就赶紧啊把这个嘴啊拿这个高压水枪给冲干净，就是那种感觉。 刚才听史军博士这个介绍呀，让我对火锅的调料有了更多的认识。因为我家虽然是典型的北方人啊，但是很多时候呀，做火锅的时候就买一份火锅调料， 哎， 人家都给你配好了，往里一放， 那是必须的。 所以还真没有仔细的一样一样的啊，去分辨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如果按照刚才的理论啊，像炖肉的八角啊，还有桂皮是加到了火锅的这个调料里面，那肯定炖肉还需要香叶，还需要草果，还有什么像丁香啊、肉豆蔻呀，还有沙仁等等，草豆蔻是不是也全都能放到火锅里呢？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想象的十三香你都凑到那个火锅里面就对了。 必须呢，还有香茅。 对对，香茅的话就出现在一些怎么说呢，像广西啊、云南呢、贵州啊一些偏西南的这个方向的火锅里面啊，特别是一些酸汤的火锅里面啊，这个是比较有特色的啊，有特点的。 酸汤火锅里面必须得有番茄。 对对对，那这个也是必须有的嘛。啊，我们都知道现在特别流行那个泰国菜里面冬阴功嘛。冬阴功其实典型的就是番茄的酸味加上香茅的这个气味。 对，我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啊，吃泰国餐的时候我有点不太适应，因为我觉得香茅那味儿吧，按我个人的理解原本应该属于香水啊，应该属于那些化妆品里的味道，没有想到它放到菜里。 对， 但是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 对对对对对，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样的一些炖肉的调料，还有一样啊，孜然。 孜然也是有可能的。其实我们在吃很多的调料或者说火锅底料的时候，可能没有太注重它的存在，或者说它没有关注它的存在，但是它的存在还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就是它能提供了那种烘烤过的那种坚果的气味以及特别的这种鲜味啊，那会给整个的这个味道的层次啊，会给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升。虽然它小吧，但是它很有用啊，会给这个菜肴增添一个非常特殊的这种滋味，这也是我们平常在烧烤的时候特别仰仗它的这个香味的一个原因。 刚才我们跟大家是大致的盘点了一下啊，从南到北我们祖国大地，大家在吃火锅的时候，如果想要食材更加鲜美的话，您得放一点调料进去啊。前面我们大概介绍了这些，但我知道不同的这个家庭或者不同的地方啊，每个地方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独家秘籍，这就不在我们今天的盘点之内了。我们只不过是把大致用的这些食材，主要食材跟大家说了说。史军博士，这么多的食材，常见的还有不常见的，咱们按一个什么样的顺序跟大家来分享呢？ 我觉得可以按这种常见的到被误解的或者说被不注意到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来说吧。 那最常见的葱姜蒜。 葱姜蒜其实大葱在这个火锅里面的这个食用还算是比较少啊，因为大葱其实它并不适合一个超长时间的炖煮。所以我们通常是只是把它用作一个 出锅以后的这种调味料，或者说用在蘸料里面的会比较多，切葱花嘛。 啊， 这真正的煮火锅的时候，一直在煮的其实还不是非常多，当然也有放一些提味的。 对对对， 但是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大量使用的一个东西啊。但是姜肯定是没跑啊，姜是一个非常非常主要的啊，从南到北。所有的火锅里面几乎都少不了它。 哎，为什么要放姜？姜起着什么作用呢？ 因为姜啊，这个调料它的这个味儿非常的有意思啊，不管是把它作为调料吃还是作为蔬菜来吃，它这味儿都特别的正啊，而且它的味儿不会随着这个蒸煮啊会发生变化，它不会发生变化，就是一直它都是那个味儿， 好稳定的姜。 对，特别稳定。你不信的话，你就想一想，我有一个印象，就是以前做红烧肉的时候，我们家就喜欢把那个姜生姜拍扁，就大块生姜拍扁，然后就合在一块一起烧，然后烧完了以后，那不就跟那个红烧肉一样的色儿了吗？然后小朋友不知道呀，就看起来还以为是一块瘦肉呢。 对 啊，嘎吱一嚼，得辣得不轻。 但是也可能是因为我觉得啊，姜它的那个植物纤维啊，它特别的粗。如果要是说一块特别嫩的姜啊，咱们和肉给它一起炖，有没有可能变成肉味姜？ 那也很难，那也很难，那就是这就变成了像泡菜那样的一个感觉的啊。但是呢，不管是老姜还是嫩姜啊，嫩姜只是说它的味儿清淡一点，但是它们的化学成分都是类似的啊。我们所说的这个姜辣素啊，它是一类非常稳定的化学物质，你不管它怎么样经过这个蒸啊、煮啊、烤啊、炸啊、炒啊，反正它一直都表现出这种稳定的这种香气和辣味儿。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植物是生命的主要形态之一，地球上已经知道的植物种类有30多万种。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是地球上最普遍、规模最大的反应过程，为植物的生长提供能源，为人类和动物提供食物和氧气。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今天播出一点植物学，解读我们生活当中常见植物的陌生之处。节目嘉宾史军博士，玉米实验室创始人，中国植物学会兰花分会理事，科学松鼠会成员。一点植物学，植物人史军博士现在开讲。这是开讲节目，今天呀，我们邀请史军博士和大家聊一聊这火锅里的调料。火锅里面的调料有好多，有的呢是大家呀特别容易就分辨出来的，因为它放的又多，然后呢个儿也大，也有一些啊挺小的，大家不太容易分辨。总之，不管是大的、小的，不管是常见的还是不常见的，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史军博士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些植物调料对这火锅都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们还了解啊，这些调料当中的那些植物学。史军博士，前面咱们说过葱姜蒜了，这是非常常见的。接下来还是非常常见的，一说到火锅，以前我们大家会想起老北京那种清汤火锅呀。还有那种啊，粤菜里面的火锅都是比较清淡的，但是当川菜火锅来了以后，火锅不再清淡了，重麻重辣是它的特色，所以这里面少不了花椒还有辣椒。 对对对对，这个其实也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毕竟我们中国人吃这个麻辣口这事儿啊，它也不是一个非常久远的事情。 辣椒不是原产地中国的，花椒原产地哪儿的呀？ 花椒是中国原产的， 就是说以前我们光知道吃麻火锅哈。 对，而且当时有没有这个麻这个火锅的存在啊？这不好说，因为麻辣味儿的出现，它的配搭出现以后，才解决了很多食材的利用的问题啊。为什么我们说食材利用呢？你看以前如果说一个好的上等的食材，基本上不会用麻辣这种处理啊。 对呀，对呀，人家认为你什么食材就有什么食材的这个味道，吃出原味儿啊，才是一个最高的境界。 对， 你放点重麻重辣，那你还吃得出来吗？甚至啊，有一些说法啊是怎么说的呢？说这个重麻重辣是为了掩盖不良食材的异味儿的。 不仅仅是啊，实际上是为了处理那些不合适的出现在这种正餐里面的食材，或者说，处理那些当时觉得不上台面的那些食材，比如说像毛肚啊、黄喉啊，各种的鸭肠、鹅肠啊、血块啊这些东西。那因为这些东西便宜啊，那便宜的话大家都不吃，作为下水来出现了。那当时在这个四川啊、重庆这一带，那有很多的这种码头的工人，他们需要一些高脂肪、高热量的这种食物是吧？那买不起正经的那个，这种牛肉啊、羊肉啊，那怎么办？那就吃这些下水嘛啊！那我们还注意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这个在重庆的火锅里面啊，有那种九宫格的形式是 没错， 就是九宫格形式。现在说法是说，哦，你把这个不同的菜放在不同的格里面，你这个好夹、好认。好控制那个涮的时间。但是实际上在原来啊，最初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那都不是这样说把菜分开，而是分开不同的家。什么叫分开不同家？就是好几家凑一个锅。因为每家都不值当去弄一个锅，就是好几家凑一个锅一起吃。 好几家凑一个锅啊，一方面呢是大家准备的这个主料的食材不够，另外呢那火锅里面你得放调料，那调料也是花钱买的。 对，那火也是得花钱烧的呀。那不是说不用钱是吧？ 刚才说到了这个辣椒还有花椒啊，在这个火锅调料当中啊，这两位食材他们现在啊起着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呢？其实就是好多人就喜欢吃辣的，无辣不欢。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那辣椒这种刺激啊，显然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感觉啊。我们所说的辣味儿，实际上是一个等同于高温感觉的这么样的一种感觉啊，它刺激的是我们的感觉温度的这些神经啊，那温度的神经被刺激以后啊，会有一个剧烈的灼烧感， 火辣辣。 对，另外它这个灼烧感啊，刺激感会非常强，强了以后，强到某种程度以后，会这个刺激这种神经的一个反馈，就会分泌一些止疼的物质，比如说内啡肽。这种物质呢，会让人有一些镇痛啊、舒适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会越吃越上瘾，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那花椒呢？ 花椒也是类似的，花椒它会有一个这样子一个刺激啊，它刺激的这个神经的受体跟辣椒刺激的受体是一样的啊，它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类似的反应，并且花椒它这种感觉非常的有意思啊，而且这个在某种层面上来说啊，它实际上是中国特有的，或者说仅仅是中国菜里面使用的一种调料，你看世界其他地方没有这种用这种调料的啊，没有其他的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用花椒的。 国外没有麻辣口味的菜肴吗？ 没有，即便是有，那也是中国人带去的啊。你像这老干妈是吧？我们都知道这个神酱，都是我们出去华人呢，或者说我们的这些旅行的一些朋友带过去的啊，没有。 刚才说到了这个辣椒原产地并不是中国，而花椒的原产地是中国。 对。 那么 中国的花椒，实际上您刚才告诉我的意思就是没有传播到世界各地，是吗？ 是的，是的，而且其他的国家并没有接受，特别是欧洲啊，欧美的人群并没有接受这个东西啊，这个也有情可原，因为花椒给我们这种感觉，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感觉，就是麻。 嗯， 麻是什么感觉呢？麻是通常意义上啊，在植物界或者说我们获取食物的时候，什么时候你才会感觉到麻？ 中 毒了，你才会感觉到麻，是吧？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感觉。那中国人呢，是在长时间的这个饮食文化呢，包括日常饮食的这个训练中，习得了这种技能。 就是说适应了这种中毒了的感觉。 啊、对对对对，那你像其他的这个其他的国家，你一咔一吃，哇塞，这舌头这么麻。这到底是中毒还是没中毒啊？ 可是有一个问题啊，史军博士，刚才咱们谈到这个辣椒的时候，您说到了辣椒那种苦辣辣的感觉，让人的大脑啊有一种啊满足的感觉， 对， 实际上也会有上瘾的感觉， 对， 对吧？ 对对。 其实我们来想一想啊，麻也是和辣啊有类似的这样的感受的，很多朋友也是无麻不欢的。 嗯，对，这种强烈的刺激嘛，也是会。对大脑有所影响的啊，但是这种强烈的刺激，麻的强烈的刺激，毕竟不太好受。说实话啊，不太像那个辣那种火辣火爆的那种刺激。这个麻呀，它特别是花椒的麻，在口腔里面持续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 嗯， 你这个是不很少有人说我就使劲的要吃花椒或者麻椒的啊。 大家想一想啊，我觉得不少小朋友都小的时候这样的经历，牙疼，然后父母或者周围的朋友就会说你横一粒花椒、 哎、 啊，你就会。不那么疼了， 对， 大家想想这个麻劲儿啊，得有多么强烈，能够把这牙疼的劲儿啊，都给它屏蔽过去了。 对对对 对, 对, 对。 不过还有一个更深刻的问题，请教史军博士，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用几百年的时间适应了辣椒的这种火辣辣的啊这种愉快的感受，而外国人没有用几百年的时间适应了这种麻的啊这样的一种刺激性大的感受呢？ 其实这还跟它物种本身的这个性质有关系，因为辣椒本身特别皮实，你怎么种它都活、 哦、 就包括它不挑这个生长环境。你看我们大江南北啊，从黑龙江一直到那个云南、广西、广东啊，包括海南都可以种。 话说花椒好像不好养活是吗？ 花椒就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分布区了，是吧？啊，花椒只是说生长在我们国家一些就是一些集中的区域，比如说四川、陕西，包括山西的一部分区域啊，甘肃的一部分区域，另外就是北方的大部分地区有一些零星的种植，那就没有更大范围了。它还是比较喜欢一些，海拔比较高、干爽一点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区域。 有一个问题啊，当年我们的祖先发现了花椒以后，在还没有和辣椒搭配在一起成为川菜火锅里的调料之前，花椒干什么来着？ 花椒祭神的，是祭祀品啊，它不是为了吃的啊。 哎呀，神享受这滋味儿，好像也不太好受。 对对，它是祭神的，但是那个神嘛，不吃那个麻味儿，神是闻香味儿的啊。 哦， 就是以前敬神都是靠那个香气来敬神，不是靠这个滋味儿来敬神。 那中国人什么时候开始吃花椒呢？ 哦，这个吃花椒就很靠后了啊，大概是到汉朝以后的事情了啊，这个汉以后的事情了。那在汉以前，其实就很少很少有这样的一个吃法，是吧？啊，那只是说后来逐渐逐渐演化出来了。一种祭祀的形式就叫花椒酒，就是把这个花椒兑到酒里面，然后去祭祀。那再往后呢，发现这酒可能还有点剩余，那就喝了呗。哎，这三喝两不喝，发现哎这味儿还挺对的啊，那你就干脆就喝起来，后来再发现哎这个东西好像放在菜里面也还可以接受。于是这样呢才进入了这个真正的饮食的序列。 到现在就进入到了川菜火锅里面， 对， 大家可以看到好多花椒的身影。 没错没错啊，这个是少不了了，特别是我们这个四川的有名的这个花椒的品种大红袍， 嗯 啊，汉源花椒，这是少不了的啊，它那个麻味儿啊香味儿啊都比较的特别啊，特别是香味儿啊有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对火锅的一个提升。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植物学家史军博士和大家聊一聊这个火锅调料里的那些植物的事情。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知识开讲节目。 想惩罚的背影，我垂坠的心情摇曳不出声音，精彩没结局的戏，我们像不像电影，当看着我的人都散去，我才看见我自己，紫藤花迎风行驶，日升夜长，越想逞强去开朗，笑声就越哑，紫藤花把心拴在旋转木马，乐园已不再喧哗，还念念不忘旧情话，最爱你的人最难忘记，因为还留下梦境，最浪漫的人最难清醒，不信谁无情， 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鸡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世界瞬息万变，永远都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你。同流沙一起，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植物是生命的主要形态之一，地球上已经知道的植物种类有30多万种。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是地球上最普遍、规模最大的反应过程，为植物的生长提供能源，为人类和动物提供食物和氧气。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今天播出一点植物学，解读我们生活当中常见植物的陌生之处。节目嘉宾史军博士，玉米实验室创始人，中国植物学会兰花分会理事，科学松鼠会成员。一点植物学，植物人史军博士现在开讲。知识开讲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天气越冷，火锅越热，很多的朋友喜爱吃火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啊，火锅那么美味，调料少不了，正是这些调料让食材的味道变得更加的醇厚鲜美，或者是更加的丰富多彩，还能变换出很多非常独特的滋味让我们来享受。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植物学家史军博士，和大家聊一聊火锅里面的调料的那些事儿。一定要有一个重点提示啊，我们说到的是植物性的调料，比如说像一些肉食啊、海鲜啊，都不在今天的谈话之内。前面已经说过了最常见的葱姜蒜，还有呢是花椒和辣椒。接下来就来说一说啊，很多朋友可能忽略的，其实火锅调料里面有好多的调料和炖肉的调料是比较相似的。比如说像前面我们就说到了有八角啊，有桂皮啊，还有香叶啊、草果呀、沙仁啊、草豆蔻呀、孜然呐、肉豆蔻。另外呢还有像很多朋友吃的那个番茄火锅，那里面番茄占了绝大部分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调料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史军博士，咱们从炖肉开始吧。 这是好，火锅改炖肉了是吧？啊，好， 炖肉开始，必不可少的就是八角和桂皮。 八角。 前面你说好多人都有这种尝试，说自己不小心嗑了一颗。 对。 八角。 对。 你嗑过吗？ 嗑过。 我也嗑过。 还好这不是药哈啊，我们也不能嗑药。这个八角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调味品。其实啊，虽然它给人的感觉很奇怪，但是它在整个的这个调料的这种系统里面，它占据着不可或缺的一个位置。 有一个问题啊，史军博士，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嗑过这个八角啊，然后当时那种感觉，因为正好吃了一大口，我是恶心的。为什么您刚才说它是一种很好的这样的调料呢？ 因为它这种香气啊，实际上也是跟生姜类似啊，有一种我可以称之为镇场这样的一个作用，就是它会赋予这个整个的这个不管是炖肉的汤啊，还是整个火锅啊，有个基底啊，它有一种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的一个背景， 浑厚的那种感觉。 对，这个背景上面其他的调料才在那儿 进行表演啊。 有一个问题又出现了啊，石军博士，您看啊，如果没有在川菜火锅这个麻辣的啊，这样的火锅的这个对比下，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说这八角的味道比较浓郁，但如果啊您放了里面放半斤辣椒，又放了半斤花椒，然后你再放几片这个八角的时候，很多朋友说那有什么用啊，恐怕已经被重麻和重辣给掩盖掉了它的香味儿。 有的有的，一定会有的呀，就我们不肯定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比如说你家里面做红烧肉的时候，你只放花椒来烧，和放花椒和八角一起来烧，肯定是不一样的味儿。 对 啊，就是那种背景啊，这个背景不需要特别特别的浓烈啊，但是它需要在那儿啊，就是这就是它里面所含有的这种八角茴香醚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神奇的作用啊，就是它是似甜非甜，似腻非腻，似香非香，就是一种非常复合的混杂的这种一种感觉啊，这是其他的调料没有办法代替的。 石军博士，刚才您谈到了啊，八角这种调料在火锅的调料当中起着一个镇场的作用，也就是说大家在吃火锅的时候啊，应该原则上都放一些这个八角进去，对吗？ 都会有的，都会有。 放进去以后呢，那个食材整个的这个调料的味道就会更加浑厚了。 对，对。 那为什么人类会喜欢这样那种浑厚的味道呢？ 这个是也是跟人的这种整体的这种口味的演化还是有关系吧。 甜不甜的，腻不腻的那种感受。 这个有些时候吧，我们人类的这些爱好啊，这个并不能用它这个东西对我们有没有用来解释，这个很难解释， 而是看你习惯不习惯。 对， 比如说我们吃了好几百年花椒了，到现在国外的人很难接受花椒。那比如说这个八角，八角中国人喜欢，外国人喜欢吗？ 这个也有啊，他们会有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他们会有八角茴香味的糖。 啊， 这个是真的啊， 这不是从很腻变成更加很腻了吗？ 对对对，这是一个非常让人觉得很奇异的事情，是吧？啊，那我们无法想象啊，这中国人都无法想象，说这个东西我们只出现在炖肉和这个红烧或者说这个火锅里面，哎，他们竟然放在了糖果里面啊，所以。我们到今天为止啊，在食物里面出现的很多的事件啊，虽然确实跟生理演化啊，跟历史有关系，但是很多事情它可能没有什么原因，它可能就是我们人类的一种好奇心，或者说嗜好品的这种。就觉得我需要这样的一个娱乐。 其实每次啊，吃到了这个，咱先不说这个火锅的调料啊，就炖肉的时候，因为在普通人家里面，可能炖肉的次数要比火锅要多一点嘛。我每次吃到这个八角的时候，会有恶心的感觉。但是吃到另外一种东西吧，我就觉得放它有什么用？这就是桂皮。为什么每次要放一小段树皮在那里面？它又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对，桂皮它会有一些比较，比较有意思这种香味儿啊，它这种香味儿是一种，怎么来形容呢？介于辣和不辣啊，介于辛辣和甘甜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味道，所以它这个加入呢，也会让这个整个调料变得不是那么的刺激啊，就更像是一个，我怎么形容它呢？就好像说。它类似于一种，辛辣口的甜品。 我觉得我真是啊，小的时候因为小孩子吃饭嘛，不像大人似的那么细心。第一呢是不细心，第二呢有的时候是狼吞虎咽的。我真咬到过桂皮啊，我感觉我。吃桂皮的时候，我觉得桂皮没有什么味儿。如果你煮到比较浓郁的肉汤里面，它除了会有那个肉汤的，比如咸味或者什么味儿，我真没有像感受八角那样啊，强烈的有味道的感觉。什么原因 啊？那就是因为味道煮光了。它不像八角啊，那个里面的八角茴香醚那么样的丰富啊。那个桂皮里面的一些桂皮醛啊，这些物质很容易就被煮出来了。煮出来以后，它那不就剩一个 干树皮了吗？ 原本它什么味儿？ 原本它还是一种比较倾向于我刚才说的辛辣和甘甜混合的这种滋味儿。 那不就是另外一种模样的八角吗？ 但是它的甜味儿并没有八角那么明显。另外呢，它的辛辣味儿比这个八角要明显。八角其实没有辛辣， 那不就是辣椒加八角吗？ 有点类似啊，有点类似，但是它的辣味儿更倾向于胡椒，而不是辣椒。 那我觉得下次如果我们家里没有桂皮的话，我呢就是先放点八角，再加点胡椒，再加点辣椒，最后我再加上半勺糖。 那还是别放了。 我做了一份桂皮出来。 那这个还是什么都别放了，这样选择比较好。 怎么会呢？ 对对对，这个这任何调料啊，它都不是那么容易被其他的调料所替代的啊。如果那么容易被替代的话，那它也不会出现在我们今天餐桌上，那也更不会出现在当年的这种香料贸易的这样子一个风口浪尖上，是吧？ 说到了香料贸易啊，其实除了咱们前面说到的花椒是原产于我们国家的，剩下的那些调料原产地都不是中国。 对对对对对，那个有很多的都是外来的，就比如说这个我们说一个特别特别的香料贸易里面的重头戏，这里面提到的啊，我们之前提到的丁香，还有这个肉豆蔻，这个实际上是跟桂皮一样啊，当年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香料之路上面的贸易品啊，那这个东西运到哪儿去呢？要运到这欧洲去嘛啊，当时的欧洲的贵族特别特别的痴迷于东方的香料啊，那东方香料这些香料都从哪儿来呢？特别是这个丁香和肉豆蔻啊，他们就出产于我们今天叫的摩罗尔群岛，或者说有人把它称之为香料群岛啊，这个就在东南亚的这个马来群岛这个区域，印尼马来这个区域啊。那当年这个地方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香料产区，那就包括说我们这个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啊，也很有意思，什么就除了带回来一些珍禽异兽以外啊，带回来最多的就是这些香料了啊，就是扛回来了什么丁香啊、肉豆蔻啊、桂皮啊，还有这个胡椒啊，弄回来一大堆啊，就可见这些香料啊，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人类的一种嗜好品。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吗？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植物是生命的主要形态之一，地球上已经知道的植物种类有30多万种。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是地球上最普遍、规模最大的反应过程，为植物的生长提供能源，为人类和动物提供食物和氧气。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今天播出《一点植物学》，解读我们生活当中常见植物的陌生之处。节目嘉宾史军博士，玉米实验室创始人，中国植物学会兰花分会理事，科学松鼠会成员。一点植物学，植物人史军博士现在开讲。 说到了火锅里的调料啊，其实种类特别的丰富。前面呢，我们已经说过了一部分了。其实，在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重点说的都是您炖肉里面放的那些调料。 对对对对。 他们能够让我们的这个食材的味道更加的浑厚，或者是更加的鲜美。而且刚才史军博士有一个中心思想吧，我也记得特别深刻，就如果您没有桂皮的话，千万别像我那个方法，您自己自行制作一下桂皮。 对， 每一种调料都有自己独特的味道。 对， 刚才我们说到了独特的味道，其实很多朋友对于孜然的独特的味道是印象非常深刻的。 对对对。 相比较于前面我们说到的八角也好，还有桂皮也好，虽然浑厚，但是并不是特别出挑的那种味道。那孜然的味道非常的出挑了，让大家一下就能闻出来那是孜然。 是孜然味儿。对，孜然味儿它是会有自己的一个非常独特的风味啊，因为它里面含有的一些这种烯烃类的一些物质啊，它让它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这种香气，特别是在烤过以后，会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啊。很多朋友说我那个买回家那个孜然怎么就不如烤肉摊上那个孜然好吃？ 就是， 对，因为我也在家做这个，就是比如说，炒个这个就是孜然炒肉，是吧？那我说你什么时候加这个孜然？他说出锅的时候才加呀。那你看你人家那个不是烤着加着吗？是吧？也没有见过说把这个孜然腌制的时候就腌制到肉里面， 对啊、 也不是啊。 对啊。 这个就是有区别啊。孜然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特性，就是必须经过烘烤以后，它那个坚果样的香气才会出来。 哦，所以咱们就和外面烤肉串里面差一道程序，就是烤一遍。 对，因为在烤羊肉串的时候，你看它撒那个孜然粒的时候，孜然粒也同时在接受烘烤，但是你炒这个肉的时候就差这么一口气儿嘛，啊，你出锅的时候你再撒已经来不及了。那有没有办法补救呢？也有。那你提前在这个开炒之前就先把孜然粒在锅里面备一下，备到那种焦黄的时候，等到这个炒肉出锅的时候啪撒上就好了。 今天呀，我们这个火锅调料的介绍，炖肉版调料内容还有哪些要补充的？ 对，我们刚刚说了一个烤肉版，是吧？那个补充一个啊，就是特别特别需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草果。草果这个东西长得非常有意思啊。那很多时候我在微博上也经常会被圈儿啊，圈儿我很多朋友说，哎，你看这个火锅店又放违禁品了吧？啊，这是不是放罂粟壳了？啊，拿过来一看就是草果。啊，因为这个草果啊，它长的样子啊，特别容易让人对它有误解。啊，因为它长的这个样子啊，是一个橄榄球型的，是吧？然后也是黑乎乎的。 对。 然后呢，这个个头呢，也跟那个罂粟的那个果子差不多大。 其实大家伸出您的大拇指，就跟您的大拇指差不多大小那么一个小圆果子。 对，对。那这样的果子呢，其实很多时候就真的是被误认为是罂粟啊。这个其实人家真的是太冤了，人家跟罂粟一点关系都没有。 可是有一个问题 啊，你看啊，史军博士，咱们前面已经有了葱姜蒜了，已经有了辣椒、花椒，然后还有了桂皮、八角，然后我们刚才说到了孜然啊，这草果它还有什么味道呢？ 草果的味道非常的特殊啊。如果让我来形容的话，那草果的味道是一种生姜和孜然的混合的味道啊。 我加双份生姜和孜然 那又不对了啊，这个又不太对啊。就是说我说的是他们混合的味道，但是它介于像和不像之间，它是一种非常复合的这种味道。而且这种味道呢也是那个事儿，就是如果说你是把一个生草果来煮的话，就体会不到这种草果的精髓啊。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在云南的一个地方，在麻栗坡这个地方，他们去食用草果的时候，就会先把这个草果放在那个炭火堆里面先烧着了那种。 为什么？ 烧着了以后啊，就你就看见那个草果就烧起来了，就真的烧起来了，然后把它拿出来，赶紧把那火拍灭了，然后洗干净拍碎，放到那个炖汤啊或者是炖火锅料里面。 哇，那个味道就完全不一样了。 啊，我觉得这草果的这样的一种使用和制作方法有点像中药里面那个炮制，好像只有经过这样的加工之后味道才能够更加正宗，是吗？ 对对对，这里面两方面的原因嘛，一方面是因为这个草果里面的一些挥发性的成分啊，经过这种烘烤以后更容易从这细胞里面释放出来。另外一个就是通过一些这种烧烤啊，也跟那我们所说的自然这种烘烤一样啊，产生了一种新的化学反应，特别是一些糖和氨基酸之间的这种美拉德反应啊，产生了新的这种风味物质啊，就让这个整个的这种菜肴显得层次就更丰富了。 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的呀是火锅调料，不论是葱姜蒜也好，还是说花椒大料，通常我们就放个最多您放个半锅，然后 这是炖大蒜是吧？ 但是啊，有一种调料，通常它得放一满锅。我想我一说放一满锅，大家就知道我们要说的是什么了。我们说的是那种酸汤火锅，也有人管它叫番茄火锅的。酸汤火锅更酸一点，番茄火锅呢不是那么酸啊。但两种其实都是。主要的得放一锅 番茄是吧？那是得看这个番茄有没有发酵过，是吧？我们吃的贵州的典型的这种酸汤鱼啊，还包括其他的酸汤肥牛啊，这种酸汤就是它的番茄是发酵过的啊，是用这种淘米水发酵过了，会有带有特殊的酸味儿。那我们现在的又开始流行这种甜味的番茄的火锅， 对 啊，那又是另外的一种风格了。这个更类似于，台式的火锅啊，就是从台湾来的这样的一个风味的火锅。那这个番茄啊，其实，也很有意思啊。它出现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历史也很短啊，就跟辣椒一样短。你到今天为止也就300多年时间吧，那但是为什么它变得这么样子的一个大范围的一个扩张，或者说变得这么样受欢迎呢？还是因为它一个是好种，还是那个话，你从黑龙江到海南都能种啊，没有地方不能种，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这是一个主力的蔬菜啊，而且你把它储存起来以后。它不会发生太大的这种变化啊，我不知道，这现在的小朋友们肯定不知道了啊，但包括90后以后的朋友们肯定都不知道了，但是80后或70后肯定有这样的记忆，就是到秋天的时候做那个番茄酱， 家家户户都会准备好多的玻璃罐， 对对对，做特别是这个以前医院用的这个葡萄糖。注射液的瓶子啊，就是把灌在这瓶子里面，然后放在这个笼上面屉上面去蒸的，就是经过了这种巴氏消毒以后，然后把这个封存到冬天再吃啊。这一方面是说哦，这个东西是我们应急之选啊，另一个方面就是说你看这个番茄经过这样的处理以后，它的味道依然会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啊，这也很重要啊，否则的话，你说你这样处理以后，这食材味儿不对了。就比如说大葱啊，你见过谁家说我们为了保存这大葱，然后把这大葱全都装罐子里面，然后蒸一下，这葱没办法吃了，是吧？ 对 对， 所以应该这样说啊。首先呢，番茄呢它不挑地儿，然后呢比较容易生产，大家容易得得到。第二呢，就是它的这种储藏呀，还有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也是比较方便的。 对对对对对，也不任性， 稳定性也好，不容易串味儿。关于火锅调料的内容啊，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在今天节目的最后，石军博士还有没有提醒大家注意的内容呢？ 我觉得这个吃火锅啊，一定要那个适可而止啊，不要把问题啊推在人家这个火锅的调料身上啊，特别是不要把这个责任推在辣椒、花椒身上啊。你吃完了以后，如果吃红汤火锅，真的是脸上长痘痘了啊，那是因为这个牛油太多了啊，那试着改改清汤锅就好了。 感谢石军博士的详细介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火锅里的各种调料轮番登场，想要吃到好火锅啊，这个调料真是少不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边认调料，一边了解了调料当中的植物学。